即係共識嘅嘢嘅，即係勞工權益嘅嘢，即係基本上大家都係一致嘅，同埋幾互相尊重嘅都會係。 嗯，明白。 即係好多時即就唔會話即係 太政治先咁。 即係當我哋唔中意佢哋嘅政治立場，或者係唔中意即係有啲人個口就噏到唔知幾。即係支持勞工嘅咩乜物物，但係一到有政治議題就閃曬㗎啦嘛。 明白， 係嘛？即係我哋係唔中意嗰啲嘢，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佢有咁嘅政治背景，即係你冇辦法，即係唔喺佢處境去諗。喂，大佬，佢唔通夠膽吹雞唔埋位咩？係咪先？係嘛？冇可能㗎嘛。但係講到勞工權益 ，OK， 算啦。 嗯。 咁但係我知道咧，佢哋同。即係劉千石嗰邊係有即係有 偈傾， 唔係係有鬥爭喺度。 有鬥爭哦， 大家爭嘅。 當然啦， 大家爭嘅。 當然啦。 啊，即係劉千石佢哋嗰邊即係識用傳媒，以前用傳媒嚟到即係谷起自己嘅影響力。 嗯。 但係佢當然資源就唔夠工聯會嚟㗎嘛。 冇係啊。 咁但係工聯會咧就歷史悠久， 係 資源好。 嗯。 啊，你可以講話佢即係默做好多即係工人。嘅權益嘅嘢，或者佢係即係做嘅手法就係嗰啲仿貧民苦啊， 明白 啊，即係當佢哋以前係唔係咁有錢嘅嘛，啲會 係嘛， 即係佢係靠勤力去做嘢啫嘛， 係啊， 佢係靠即係層級， 因為以前個黨都冇咁樣， 係啦，即係佢係勤力去即係建立感情同啲 人脈 會有，但後來唔同啦， 係啦， 後來大把水喉 有錢，要人有人， 後來大把水喉肥住佢哋， 明白 啊，或者係某富翁係啊長期有條水喉係咁肥住咁。你咪搞多啲嘢咯，搞多啲嘢咯，即係爭取多啲人嘅支持咯，係咪啊？即係變咗即係個角色會好唔同。 明白 啊，咁啊，但係總之就係大家都係工會，就好易，即係好易即係話位啫。啊，所以我就各方面嘅工會我都好熟嘅。 明白 啊，度度我都唔希望話即係大家有太大嘅摩擦爭吵啊。咁好，佢哋其實就算我而家冇參加工會嘅咩要職啦。但係我知道，即係佢哋之間都唔係冇得傾嘅。 明白。 即係喺最低工資嗰啲咁嘅問題，大家一定有共識，大約都係33蚊之類咁樣嚟到傾嘅啫。 明白。 就唔會一個走咗35，一個就去翻30咁樣嘅，唔會咁嘅。 OK。好啦，先我哋講第一次講咗好多回歸錢啦，我想講講回歸1997，一個大家都好好似你一張稿咁講啦，大家都仲會記得嘅一啲畫面啦。問問紅哥啦，當時候嘅情況啊，你即係睇住啊，即係。咁中共咁接管咗香港啦，港英就即係撤退咗啦咁樣。有冇印象啊？即係嗰時候嗰個場景，有冇啲咩？ 即 係 97年， 係啊，係啊，係啊 ，exactly 97年嗰陣時。 係啊， 嗱，其實咧，因為已經過咗64啦，係咪？64就大家印象猶新，咁97就冇辦法啦，過渡嚟接收嘅咯噃， 係 回歸咯喎，如果喺中方立場就回歸， 回歸啦 嚇，喺唔係好同意中方嘅嘢嗰啲就接收咗啦，咁 收翻收翻收翻， 咁你就要喺佢自權底下生活啦，係咪 啊？ 咁當然係唔同嘅背景又有好唔同嘅反應嘅，即係有啲佢想離開香港離開唔到嘅， 係 咁佢焗住落。 你有冇諗過話會唔會唔轉咗老細之後嗰、那個成個公務員體系？嗰時候你有冇話諗過會有冇啲咩變化先？因為嗰時你都一段時間噶咯，你都已經喺即係呢個地政策量，即係呢個 即係講97嗰陣。 係啊係啊係啊！ 我冇乜，我就冇乜，即係因為我已經立咗心口，我冇搞移民。 明白。 冇任何嘅外國嘅護照嘅，亦都覺得我唔係因為想從政嘅，所以我唔搞啲嘢嚇，因為我覺得冇需要啦。 係。 我又唔去第二度。 嗯 我就踏踏實實喺呢度，即係 做 揾食。 嗯。 有不平嘅嘢，我就即係。要出個聲，如果有能力嘅，我就改善，出啲力，即係我係咁嘅取態或者咁嘅立場， okay, 或者行動去做嘢嘅，所以我係冇乜嘢特別， 好特別嘅感覺， 係冇乜特別，即係擔心憂慮嘅，我係，即係我照做嘅啫，我即係咩嘢都覺得係，咁所以咧就，但係咧唔等於身邊嘅同事都會係咁諗，因為有啲想移民移唔到噶嘛， 你話好哥咁點算啊？做唔到啊？ 係嘛？即係有啲係想移民移唔到，係嘛？經濟條件問題啊，未到退休年齡啊，咁好多噶嘛，咁有啲到退休年齡咪掙人咯，早啲走咯，係嘛？就有係嘛？不過我都正話輕輕提過啦。 走咗賣咗樓翻嚟咪慘咯，係嘛買唔翻咯，係嘛？我見好多呢啲即係回流咁冇。 走就嗰陣時又咁樣講啦，即係我屋企就走就冇走啦，即係冇離開香港。但係你話即係換老細啦，嚟緊大家都預咗換老細嘅時候，嗰陣時其實喺Between 喺95-98年間咧，就開始個退休嗰個機制咧，又有啲優惠嘅，我記得係。即係例如你可以揀嘅，我攞一筆個一嚿好大嘅錢，但係到你食長俸嘅時候咧，就可以調翻轉頭就細啲嘅。然之後咧，如果嗰個所謂嘅新制啦，喺公務員裏頭舊制嘅時候話唔知點樣計法就話你攞唔係好多嘅。 我清楚啲，呢啲我都清楚。 然之後咧就鬥長命啦，計落去就係可能去到65至68歲以後，你係由68歲，假如你個人係冇過世嘅話咧，鬥長命嘅話就調翻轉頭賺咗嘅。 冇錯啦。 咁啊，開始好多人就嗰陣時喺96年嘅時候，大家匿埋揾個計數機，都諗計啦。包括我老豆在內，當時都係咁樣。 係啦。呢個就係即係長俸公務員嘅長俸制度嘅舊嘅長俸制同新嘅長俸制嗰個即係改變。 嗯。 咁其實咧，所有當時做緊嘅公務員咧，佢係有權選擇新制，亦都有權唔選就行舊制啦。舊制正話講咗分別啦，即係舊制嘅意思咧，就係你只可以攞你儲到喺政府嗰筆退休金嘅四分之一，然後嗰四分之三咧就攤長嚟食到死啦，咁啊嘛。咁新制意思咧就係你可以食一半啦。嗱呢個唔同咯，我可以攞一半錢走，即刻袋大嚿啲落袋。嗰一半就慢慢食食死，咁梗係少啲啦，梗係 少啲。 咁你咪要，所以要計自己健康狀態點啦。 係啊， 你個前景你覺得點啊？你係咪需要大啲嗰筆錢嚟到做某啲嘢？譬如我想置業，我幫我仔或者咁樣，攞大嚿啲係嘛？即刻有用。或者我中意炒嘢出去，即刻捧啦。過兩年我退休啦，我可以揀個新制。咁即係好多人嘅唔同嘅選擇噶嘛， 係 啊，咁呢個就係個新舊制嘅分別，即係個長俸嗰個制度嘅新舊制分別。咁其他就冇乜改變嘅，咁同 係啦，嗰段時期冇乜改變嘅， 冇乜改變，即係後來嗰、那個即係肥雞餐啊嗰啲乜嘢啦，就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政府想話瘦身，唔想養咁多公務員，即係我喺度做嗰陣時候最高峰嘅時候係17萬幾公務員嘅，係17萬幾嘅，編制可能去到18萬嘅。咁佢可能計個條數咧，佢頂唔順，因為當時咧，中英聯合聲明或者基本法咧，已經度定有個長俸基金擺定100億之類喺度噶啦，但佢都計過，可能都唔驚唔夠，因為你太多人，如果一路膨脹落去咧，佢要諗下，即係佢到時會唔會搞到政府唔夠錢俾你，即係退休咧咁，佢驚咁啦，可能嚇。咁但係佢冇諗一樣嘢咧，就係你個稅收一路如果係話穩健嘅話咧。有人退休，有人走，有申請嘅人請少啲，咁你都可以即係 cover 到噶嘛，其實。不過佢就係即係採取比較激烈嘅方式處理啦嚇。 董建華時期啦，就要賴到佢，即係我諗 經典啊。 董建華上任3個月，97年10月、11月度開始嚟了啦，無論個經濟又好，個樓價又好，甚至外圍因素都好，都開始影響到。98年啦，當然見到嘅就話 OK， 哇，風風雨雨啦，亞洲金融風暴嘅時期。其實由嗰陣時開始，我諗面對即係新一屆嘅政府又要咁樣講，面對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香港嘅經濟嘣一聲 chop 咗落去。第二樣嘢就係話出現咗一個新嘅名詞叫負資產 ，OK， 因為個樓價本身嘅樓價炒高咗而爆煲，再跌咗落去。同一時間，香港政府除咗面對經濟上嘅環境問題之外，就係頭先洪哥想講所講啦，就係、是、咦，梁錦松埋落去計數，喂唔掂喎 ，OK， 經濟差個税收影響到，跟住無論薪俸税同利得税嗰度都會收少咗大橛。第二樣嘢嘅係。喂，我養住一大班人係40幾50歲嘅嗰陣時係點算呢？就跟住開始改制啦。 先去啊，所以先去翻佢2000年嗰度先啦，即係都提及過啊，即係洪哥就訪問嗰個遊行，即係叫公務員大遊行啦。嗰時都因為都幾會一件幾特別嘅事嚟㗎，即係哇成班公務員喎，即係 走出嚟 喎咁樣。咁我記得訪問裏面咧就即係嗰位主持就問阿洪哥啦，即係你對於呢個改制即係長俸轉合約點睇？咁我記得洪哥咧就話第一有一樣嘢 點解即係公務員有時即係之前都幾高效率嘅個團隊啦，即係都係幾文明啦，世界上廉潔啦嚇，曾經就係因為佢有個冇後顧之憂啊，政府係會。譬如即係你做完退休都會照顧你，咁你就安心做呢份工。如果轉咗做合約制咧，就令到佢要諗飯碗啊。咁、我如果我做完呢幾年之後，咁之後我又要再揾工，咁、或者會點樣咧？咁樣影響咗個公務員個穩定性呢樣嘢。我又想問翻啊，即係紅哥啦，你嗰時你即係而家你睇翻，你會唔會覺得嗱？因為而家咧就好多人開始鬧。鬧公務員啦，又係浪費資源啦、又有好多就係架床疊屋啊、又冇效率啦、即係當然好多就係關嗰個司長事啦咁樣。你覺得對於個改制有冇啲係咪真係有即係而家睇翻啦，睇翻之前啦，係咪真係有啲影響性喺度咧？ 嗱、個改制咧，我諗佢哋就因為數據就佢哋掌握曬嘅，係咁佢哋可能就係有危機感啦，覺得啦，即係如果唔係將嗰個公務員嘅架構精簡嘅話咧。就好多嘢過唔到好多議員嗰關，其實 ，OK， 你明？因為嗰陣時咧，就係有即係工商界嘅議員都鼓吹一樣嘢嘅，即係唔好將嗰個公務員嗰個開支咧高過 GDP 幾多幾多，用啲咁嘅講法嘅。咁所以咧，我諗佢哋都有一定嘅道理，或者係咁佢哋擔心，如果你稅收又唔掂啊，又而家幾多個 percent 咁，我唔記得啦。即係我哋唔係學者，我哋亦都冇掌握數據啦。咁佢哋會計緊呢啲數。去擔心緊呢啲嘢，嗱，咁佢做一啲方法點樣處理都無可厚非嘅，即係問題就係佢可以做到幾大力度去做嗰樣嘢，咁當你我喺嗰個訪問度接受咧，除咗講呢樣嘢咧，就係講佢其實嗰個行政局裏面嘅，如果你有留意聽，嗰、英文嗰個咪， 係啊， 即係我反為批評佢行政局裏面咧。基本上雙人治港， 係啊， 而家都冇改， 冇錯冇錯。 嗱呢樣我先喺嗰度重點係批評佢嘅， 係啊。 即係話大佬以前唔係喎，有啲好資深嘅學者喺度，有大學教授喺度，咁而家大學教授冇曬身份啦，當然係，係嘛？即係有好叻嘅俾到意見你嘅人喺行政局裏面，而家行政會議，而家為大佬，基本上雙人為主咁就係，而家都仲係。 咁你同埋講即係補充咗少少，同埋嗰陣時嘅所即係就算政府行政會議成員裏頭都係有匯豐嘅，即係有啲銀行大班喺度。喂，但係嗰陣時嘅係英國政府有壓力啊嘛，有壓力嘅原因，你唔可以咁過分地去賺取太多嘅利潤喺度嘛。佢真係會無論嗰陣時嘅匯豐啊又好，就算係一啲英資啊、怡和嗰啲都好喺曬裏頭，喂，都會點都顧翻下邊嘅利益喺度啊嘛，唔會食得太緊要嘛。 其實而家政府一樣有呢個權力。如果你啲最大企業，我俾你入去坐，俾啲意見 ，OK 冇問題。但如果你喂大佬，你唔配合我政策，我一樣係玩你嘅。即係我而家係做政府嘅政策啊嘛，因為我政府係可以做呢樣嘢噶嘛。所以你就算我想吸納你，即係最勁嗰啲商界嘅人嘅意見，你入嚟唔緊要，你知無不言，你只要講你有咩問題，你覺得呢個政策有咩唔即係好定唔好？ 係啊， 係嘛？即係如果你唔配合我嗱。我等你冇運行㗎，可能會即係一樣係咁玩嘅啫嘛，可以係、即係我覺得唔緊要嘅，但係即係我哋覺得佢嗰個行政會議嘅組合喺當時嚟講咧 係 完全一面倒，即係我覺得佢完全一面倒，就冇咗一啲即係真正俾到中肯意見你嘅專業人士啊，冇一啲法律界嘅有權威嘅人士喺度即係提點你啊，咁你咪一面倒聽埋一邊嘅意見咯，咪撞板咯，淨係聽商界意見啊嘛。商界話唔好俾咁多嘢啊，唔好俾咁多福利啊，嗱俾香港市民啊，唔係食挖咗個嘴咧就大件事㗎啦。你咁即係可能係即係呢類意見啊嘛。咁啊導致到佢即係嗰個政策，即係即係一錯再錯啦，可以咁講啦，係咪？ 搞公務員個政策咧，即係呢度首先補充翻 Kelvin 少少啦。過去即係 OK， 除咗你話一個鐵飯碗，即係你只要唔犯法， 係喎呢個字都好難。 唔有刑事責任嘅話，你基本上你至少有糧竇 ，OK， 升職影響到，因為每年嘅 report 會影響到。第二樣嘢嘅係話你會有長俸啦，呢個好多時都會講啦，就係話其實另外一方面係有好多額外嘅 allowance 喺度，例如 housing allowance 啦。喺英治嘅時期，我而家唔知啊，所以可能紅嗰陣要糾正翻，就係話過去嘅仔女去外國讀書嘅，點都好都有個資助性喺度嘅，即係呢個係嗰陣時公務員有嘅福利，所以亦都會吸引到啲人留喺度。但係 OK， 梁錦松嘅上場係乜呢？就係話佢 係銀行大伯，佢好簡單啫，佢當咗一盤商業嘅， 好似而家匯豐咁樣咯， 佢睇O K 盤數唔掂啊， 建華擔心態嘅， 採咯，開制咯，救人五啊歲嘅，哇養咁多，我、哦、喂俾佢走啦，走啦，走啦，走，跟住下邊嘅細嗰啲嘅 引佢走，唔係俾佢走，引佢走， 係啦 ，contract 咯，就係咁啦，所以翻天覆地嘅改變，但係紅哥睇睇公務員呢次嘅即係呢個嘅影響性就話。其實是不是真的好，第一方面影響到公務員的士氣，第二件事就是說連個文化上都改變了呢啲樣嘢，呢個樣嘢真係要好， 即 係 睇下 好問翻紅哥， 睇翻呢係呢十幾日十幾年咁樣回歸咗之後，即係睇翻公務員嘅係咪真係呢一好似阿迪所講呢啲咁樣嘅政策嘅根本上嘅改變，就導致到成個體系，即係成個公務員呢樣嘢都好似唔同咗。 嗱，呢個當然係。是很重要的，因為他作了一個根本的改變，將公務員架構，正如我們那次的工會鬥爭、啊、我們都是一個很鮮明說你是改變了整個公務員架構的基本制度、 嗯、 以前是長俸制，即是人安安樂樂預備做到退休，如果我不大貪、 嗯、 有長俸食食到死、啊、人工高低沒得估了，因為政府加多少我們不知道、 嗯 啊、工會講數講不講得好不知道、啊、但起碼我會有份，好像我經常說好過公務員少少嘅糧食到死啊，都係嘛？咁我變咗唔使太擔心我喺度即係將來嗰個退休生活啦啲乜嘢嘛？啊，咁但係而家佢即係改變咗呢樣嘢合約制啦、 嗯。 好似我仔讀完香港大學都係做合約嘅僱員啊，喺政府做過，跟住走咗另外一啲大學做，都係咁，都係全部合約制，冇、 嗯、 前景㗎喎、啊。佢、 嗯、 只要嗰、那個佢嗰、那個合約或者佢嗰、那個project 玩完就冇得撈噶咯，係咪先？咁你諗下啲後生仔而家佢邊有前景望啊？係咪先？啊，咁變咗就係即係成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對香港的、那個僱傭啊，成、 嗯、 個精神啊， 係 改變咗。咁、 嗯、 變咗大機構更加有樣學樣啦、 啊。係、嗯、啊， 點會仲做？點喂政府都係咁做啦、 嗯。嗯， 有你有乜有仲有咩？同有咩談判條件啊？係咪先？ 嗯， 即係最大聲就政府都係咁做啊嘛！而家 咁嗰時候嗱，即係兩次啦，一次就係個改合約啦，一次就阿迪所講就係譬如阿松哥上台減薪嗰度啦，係 咯， 咁都激發咗一啲遊行啦。 我冇記錯咪四點幾開頭傾嘅時候， 冇錯，四點七五 係啊。 咁松哥兩，你哋譬如即係所屬嘅工會有冇收到啲相當壓力咧？即係話。因為你哋嗰時公務員出嚟遊行都係一件新聞嚟噶嘛，都係頭條嚟噶嘛，都 好大新聞。但係咧就 實揾傾偈㗎，應該會 唔係唔係，因為點解咧？呢啲嘢咧你可以好靜態處理， 嗯、 即係好似而家啲工會好多大嘢佢都靜態㗎啦， 係 係嘛？曾蔭權貪腐啊，許仕仁咁樣大佬係嘛？哇，十七年人工袋咗落袋，喂有冇工會走出嚟嘈佢啊？係我哋嘈緊佢啦，如果以前。是不是而家冇人敢出嚟公開 嘈、這個、我又 嗱呢樣嘢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 係 而家啲高官俾人嘅形象係咁唔廉潔， 嗯哼，冇用啦， 甚至到即係令到我哋啲中下級公務員覺得係一種恥辱咁滯。係 啊， 喂大佬、 嗯， 你又成日叫我哋又話要廉潔啦，嗱、 嗯、 貪少少嘢捉你坐監嘅炒魷嘅， 嗯 啊我都見過以前啲 A.O. 啊。高唔係好高級嘅啫，張支票對唔到錢啫，已經冇得撈啊！已經係，我話大佬而家，只要你冚得到嘅，冇事嘅，個都骨喎。咁、嗯、你諗下，如果我唔信嗰啲下屬唔知少少呢啲嘢， 明白？ 呢啲貪腐高官，我唔信佢唔知，咁、 嗯、 你點會尊敬佢老細咧？ 係啊， 佢點會唔感染到呢種咁嘅，即係可以揾着數嘅嚇、啊？即係我唔識形容啦，係咪先？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我們是很重視那個廉潔的政府，我們才有效率做事，我們才可以很公正地處理一些複雜的社會問題，是吧？ 同埋問嗱，呢度咧再補充多少少嘅係嘛，就話其實喺外界即係 OK 出翻去普通市民心目中，大家都知道一樣嘢嘅係個政府嗰個無能性喺度，但係好多時候政府除咗包住 OK 三思，跟住而家就嚟緊就係啦，五思十四命啦， 係啊。 但係同一時間嘅，喂， 香港特區政府，你攬埋佢下面嘅中下層嘅公務員。喂，嗰扎係咩？嗰扎係你要執行上嘅嘢，而上面所謂董建華構思嘅係上面政策，下面執行啊嘛。OK，但係你哋上面啊有搞到亂曬龍，你哋要俾人鬧嗰 啲就係我 Facebook 成日鬧翻友，我大佬你上面都咁，你知我哋幫你買名拆人間屋， 嗯， 會唔會做啊？你諗下啲公務員制唔制啊？ 嗰時公務員對於問責制嗰個反應係點樣嘅咧？有 當然非常之不滿啦、 啊， 即係呢個都唔係因為個切身受影響，我哋冇受影響嘅。 係啊，係啊， 我哋現職公務員就冇影響到嘅。係 啊, 啊， 照做做到退休，照樣你中意揀一半袋落袋又得，揀四分一袋落袋又得、啊。 嗯， 我哋冇影響，不過我哋覺得可惜，你成個制度咁改咗嘅話咧，肯定對香港好大影響、 嗯， 肯定對公務員架構好大影響。呢、這個我哋都唔想見到。我都做咗即係當時可能都廿零年。 嗯嗯。 都即係啊，都卅年啦，或者嗰陣時都做咗。即你見到咁嘅局面，即係我哋都唔想，係、 嗯、 嘛？即係我哋即係一世人都喺度即係揾食啦嚇、啊。 嗯， 我哋都想當嘢係即係 冇衰啊， 冇衰啦，係咪先？ 即係曾經公務員都係香港一件值得驕傲嘅事嚟噶嘛，即係都係曾經再出一個咁有效率嘅廉潔嘅團隊嘛。係 啊， 咁啊，而家就 新加坡笑到即係 笠住笠曬 碌曬地啦，而家係咪先？ 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話 ，OK 喺過去即係九七年之前，好多時嘅係即係你當。難嗰陣時，所謂點都大部分有啲人都會咁講，你鬼佬話曬事㗎啦，上邊全部高層都係要講英文嘅 ，OK， 下邊啲人咧就講廣東話。但係嗰陣時，即係我爹哋嗰陣時俾我嘅 feedback 就係話，喂，至少點都好，嗰班鬼佬 ，OK， 唔會話你擦鞋，唔會有擦鞋文化呢樣嘢嘅存在 ，OK， 寫 report 都係正正常常地寫。但係而家老實講句，有冇呢、這個？文化喺度咧，所謂嘅馬房啊，整係哪樣成？ 嗱，我諗一個一個令到公務員士氣或者成個體系再惡化，就係講完董建華啦，就梗係講下曾蔭權啦，就係嗰個再擴大問責制咯，即係嗰啲國展問責制已經係唔掂，都仲要擴大，即係點解會出現譬如阿的所講啲馬房咧？即係譬如話去到副局長啊、政治助理啊，哇！真係我。因為我哋有個同學都係做 AO 嘅、 嗯， 都冇曬癮噶啦。因為好似阿的所講，就係你就點有啲乜嘢人可以做到嗰啲位咧？就係某馬房嗰啲咯，大家有分裝咯。咁你原本 AO 一個好好嘅體系，一個上升嘅階梯嚟咁樣噶嘛。而家你上去俾一個九唔搭八嘅政治助理坐喺度，又唔做嘢，又唔識嘢嘅。就真係成盤 仲要教佢，可能仲要教佢， 教翻佢 同咩喎？可能仲要 係啦。嗰時候出呢個咁嘅政治助理副局長嗰時候，阿洪哥有冇聽到啲嘢，或者係啲同事啊？ 我好低級嘅啫、啊，我係一個技術員，即係測能員，所以我就高層嘅嘢我唔係好清楚。但係咧，因為做得耐， 嗯， 即係我可以推斷到， 嗯， 高級少少嘅公務員一定唔中意， 係， 因為你帶啲人入嚟係頂咗。佢應該有嘅權力 係啦，塞住佢手上。 唔一定係即係我用 common sense 去了解呢啲咁樣佢個即係代入佢嗰個角色就會係咁，係、嘛？即係本來我去做呢樣嘢嘅，而家係有條友攝咗入嚟， 係啊， 佢去話事，佢又唔識，唔俾鑊佢扇啦，係就，等佢扇得兩鑊，咪焦頭爛額，咪嘢又做唔到咯。所以即係香港啲政策推唔到咪咁解啦。 係啊， 你佢去做，但佢又唔識做， 係啊。 你唔俾我做，我咪翘埋对手喺度睇戏咯，系咪先？咪、睇你扇下啦，喺度扇几镬啦，系咪先？即系我相信有呢啲咁嘢发生嘅。 嗯。 咁亦都佢冇瘾，即系某啲公务员，某啲比较高级嘅，即系预备再搏上去嗰啲，系嘛？佢亦都做到冇瘾，佢亦都小心翼翼，佢亦都唔想做错嘢，做错又影响佢个仕途，系咪？所以系咪冚烂嘅嘢系？好似寸步不行咁樣。 因為洪哥幾時你係退休或者係離開個工會？ 我就2006年嘅年尾退休。咁、我個工會咧，我自己做到2004年我就唔做啦。 O、okay. K. 就我即係做會員。咁、我意思就係等人接班嗰個咧、有長啲時間可以發揮一下先，等佢退休前。 係啊係啊。 可以大家即係夾下或者係傾下。 嗯。 啊，即係 會唔會覺得？譬如話，你當你04或者零嗰段時間之後嘅5、6年，公務員嘅工會嘅發聲越嚟越薄弱，或者力度越嚟越弱。因為我點解咁諗咧？就係話頭先譬如的講嘅改制之後咧，譬如合約主義合約制咧，我其實都間接係影響你嘅反抗嘅膽量喎。因為你真係嗱，工會 同你同你即係同資方去傾，即係去妥協咁樣，去傾講數啦。 我係啦，睇我將 contract 下一次續唔續？ 因為而家基本上咧，我相信工會所有嘅負責人大部分都係即係長捧嘅，即係我相信啦、哦。 嗯， 我相信啫、 okay ， 我冇因為來往唔多嘅其實。 明白，明白。 亦都我因為我退休我就即係乜都放低㗎，我又冇掛咩職誒咩， 冇話你虛行， 名譽冇完全唔我即係我自己嘅測量員工會嘅一個即係繳費會員， 明白 啊， 明白， 即係我要參加去聚一餐啊，見下舊同事咁嘅啫，咁、所以我就唔，但係即係我好留意時事， 係啊，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噏唔齊而家啲主要嘅工會嘅負責人嘅名， 嗯， 點解咧？佢哋冇曝光啊嘛。 O.K. 點解佢唔曝光呢？佢哋唔敢啊嘛， 係 只係閂埋門喺部門同自己個或者處長噏下咁樣嘛。 嗯， 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淨係咁嘅話咧，嘥咗個工會嗰個影響力。 嗯， 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即係工會係避唔開政治嘅。 冇錯， 就算公務員工會都咁話，我喺呢度講嚇都避唔開嘅。只要有一樣嘢個政策輕輕改一改。你一世人都會受影響嘅， 係、 嗯、啊，所以你哋啲後生仔咁關心政治，啱嘅， 嗯 啊，咁我就話我哋啲工會唔關心咧，嘥咗佢嗰個即係位置，即係佢嗰個咁功能性嘅位置。 個功能 性，你唔去參與，人哋去參與， 嗯， 人哋去搶位，你唔玩人哋玩，嗯、即係第二啲工會，我講係非公務員工會係嘛？咁、你咪相對削弱曬你個影響力咯。 OK。 係嘛？喺香港嗰、那個即係光譜裏面係嘛？咁所以我呢個我又覺得係有啲咁多遺憾嘅其實。 嗯，十五年啦，即係嚟緊今年七月嘅所謂嘅大典啦，特機啦，梁振英十五年啦，點樣去評價其實無論即係成個香港嘅公務員制度咧？ 有冇機會去 可以 去翻以前？ 唔好話以前，其實應該咁樣講嘅話，有冇辦法？ 塌翻著呢個機器啦， 塌翻著少少咧，其實嗱最新嘅頭先講咗五司十四局又嚟 又 抗，即係每一個人上場都要搞少少。 我比較遺憾嘅咧，就睇到最有影響嘅比較高級啲嗰啲公務員工會咧，其實都唔係好敢喺度即係公開去批評啲政策。 明白 嗱，呢個就佢哋自己自毀長城。 係， 因為你唔出嚟講咧，人咪照過咯，照做咯。 嗯 即係當你冇到咯，但因為你本身係應該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團體嚟噶嘛，工會嚟噶嘛，你好有代表性噶嘛，你一出嚟講，大佬個個爭住賣頭條噶嘛，如果你盜肉嘅話嚇，你丙到嘅係盜肉嘅，係嘛？你諗下係咪先？係咪即係好嘥咗你個即係工會嗰、那個嗰、那個功能？同埋令到可能有啲會員都失望喎，大佬。咁都唔敢同我哋講兩句，講兩句， 係咪個政治壓力係相當大 嘅？咁我哋咪仲大一樣，以前炒我添啦，想嚇嚇，不過炒唔甩啫嘛，係咪先？咁你係要團結㗎啦，係要，即係講到尾，你係要團結，你先至可以自保兼夾係爭取權益啦。 嗯， 你團結都唔團結，點可以做到呢啲嘢啫？ 嗯。 即係講到尾就係兩三個字啫嘛，工會都係團結啦、對啲唔合理嘅嘢、唔公平嘅嘢，你要發聲啊，咁都一樣嘅啫嘛。 而家比較工會同政治比較掛鈎啲，就大家會嘅，即係當然工聯會啦、職工盟啦、所謂工黨啦。同哥，你要睇翻呢啲咁樣嘅組織，你覺得有冇咩評價咧？ 即係佢哋 發展到呢個咁嘅地步，今時今日 即係工聯會唔使講啦，即係因為。即係大家睇清楚佢嗰個背景啦，咁佢一定係即係為後邊嘅政治影響力去做嘢啦，一定係咁樣啦，係嘛？即係權益佢哋會爭取，不過呢個係一個手段， 係 或者工具，最緊要係個政治，即係最後嗰個個目的係即係佢先係即係呢個嘅最重要任務嚟嘅，政治任務嚟嘅。咁職工盟咧，基本上就係、是、即係譬如佢哋都係即係。會爭取工人權益，咁但係佢哋個目標就係希望香港更加民主，啊，即係我希望我冇睇錯啦、即係佢都透過爭取權益去等啲人團結，知道爭取民主嘅重要性。所以我基本上支持呢度多啲，雖然兩邊我都係好熟嘅， 明白 啊，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方向係會正確啲，因為你唔爭取民主就會收縮， 就會越嚟越少。咁再落去就空間更細，更細就好多嘢都會消失㗎啦。香港好多即係好重要、好珍貴 嘅價值 嘅價值就冇咗㗎啦。 嗯，而家其實睇到啦，即係呢十零年嚟，基本上嘅係有好，即係我諗喺公務員裏頭本身個價值都已經冇咗啦。 係啊， 最重要、最緊要，特別係今年啊，即係曾蔭權 ，OK， 見到哇爆到一鍋都係屎嚟嘅，跟住 幾可悲嘅其實。 許仕仁，即係我諗，喂大佬，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啊。都未有即係去到一個咁高嘅地步，即係去你當 OK 曾蔭權個位咪等於當時嘅港督咯 ，OK， 喂都未有咁嘅地步去做啲咁嘅嘢，但係成立咗之後當然慢慢縮啦，主要都係喺警察嗰度啦，講以前嘅差佬，但係哇大佬翻嚟點解會翻轉頭，仲要係離譜得咁緊要咧？呢樣嘢先至係即係呢樣嘢先至係悲哀 嘅，即係仲有更可悲，就好似阿洪哥所講，就係話係。譴責嘅力度係實在太細嘅。 嗯， 之前都有些微嘅報章會講啦，即係譬如話講曾權呢單嘢，係公務員之恥啊，係咪？即係一個以廉潔之稱，即係你令到公務員團隊蒙羞。但係出到嚟譴責啊，反對聲音係唔夠多咯，基本上。即係就算譬如你立法會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你而家譴責件事都好似不了了之咁樣啦。咁呢個係幾令到即係譬如話因為我都有屋企人係做公務員嘅，即係大家都曾經都以往對公務員嘅印象係形象嚟講，已經係完全都大打折扣啦。 我俾少評論啦，呢點啊。咁我都同一啲左派人士傾過下，即係佢雖然佢唔係話咩重要人物，咁佢嘅講法，唉啲咁嘅官商勾結嘢就英政府時期都有㗎啦咁。嗱，但有一個好大嘅唔同，我就話，如果英政府時間俾人揭發到高官有啲咁嘢，即刻要鞠躬落台，冇得傾，因為你真係令到公務員嗰個形象。係蒙羞， 犯咗紀律咯，根本就係、 是，即刻要落台，冇得傾。我覺得如果係， 係 啊，但係即係而家嚟講，就即係好似不了了之，拖下咁啦，係咁依叫 ICC 查下咁啦嚇。咁、但係咧，你可以話讚英國政府，當然我唔信冇人冇貪污， 當然， 但係人哋冚得好啊嘛。你一樣啊嘛，你自己係嘛？你樣啊嘛，大佬你仲即係差唔多。喂，唔得啊，我坐人啫，艇唔得啊。嗰、那個請佢坐嗰、那個唔坐得我只艇啊，順風艇都唔坐得啊。嗰咁樣喎、啊，即係你招積到咁啊，以前唔會咁噶嘛。大家都即刻收埋先啦，係咪先？盡量係咪？即係好大唔同就喺呢度。而家就唔係好似希望習非成事係咁噶啦。做官你冇機會貪啫嘛。贪正啲啦，咁即系而家好似俾一个咁嘅信息， 系 俾啲香港市民。嗱、我觉得离晒谱啊，呢样嘢真系 呢样都唔同你计数啦。再要计数嘅就系、是，喂，大佬你转咗做问责制之后，你嗰啲人退咗休，你即系人都知噶，公务员退咗休，完成咗喺政府嘅架构嘅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过冷期。那个过冷期我冇记错，以前啦，18个月到24个月嘅，哇！幾個都唔使18个月到24个月，3个月6个月就轉去商業機構度做啦。咁顧問 consultant， 喂大佬算咩態度先啲啊？喂呢啲真係要計數㗎嘛？ 直情離曬譜啦！以前一定唔批你啦，英國政府97年之前一定唔會批你做。 嗯， 係你都要真係過足冷河，係咪啊？ 梁展文事件啦， 梁展文啦，跟住仲有曾蔭權個細佬啦，以前嘅警務處處長啦，過咗新世界啊嘛，好多個。 你靜雞雞開個辦事處俾佢上去坐下，唔知人工 OK 冇所謂，你哋探下我啫，係咪啊？但係你正式知人工就唔該你等夠幾多個月之類啦。我真係唔熟呢啲。 冇啦，冇曬一件事。係 嘛？係嘛？冇曬呢啲嘢咁。 其實嗰個冷河係亦都係想保護翻公務員嗰種中立性啦。 係啊， 當然。而家亦都係冇啦，江河日下， 冇咗， 好唏噓啊， 少少啦。 洪哥，臨完之前問翻即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其實你會覺得回歸前俾你即係再俾你揀，你會覺得即係有冇回歸咧？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嘅係回歸前定回歸後會好啲咧？ 咁我梗係即係覺得回歸前係即係 會唔會懷念 有板有眼，人哋啲嘢做得唔會話即係好似。好似咁又得，咁又得，咁任你講咁，好似喂以前我都話啦，有個唔係好高級嘅政務官 同佢哋好熟嘅，搞鹽缸關係嘅。 係。 佢只係開張支票，人哋對唔到錢啫，即刻冇得撈啊！ 嗯嗯。 你諗下幾緊要？點樣濕碎到死啦？係咪？喂，唔記得入錢啫嘛，張支票。 嗯。 我入翻錢俾你咯，係咪？ 都唔得， 係。係咪？即係咁啊？如果而家嘅解釋就係點係有問題啫？但係以前 就有個制度喺度， 以前就要拜拜，唔該你。 嗯嗯嗯。 係嘛？都冇新聞賣過出嚟添㗎，據我所知都。 嗯。係啊。 係都好細段，係都好細段，咁都已經冇得撈嘅可以。咁你諗下就係我哋就係懷念呢啲咁廉潔嘅公務員架構啦。咁你先做到嘢啊嘛。 嗯。 如果成個公務員架構貪腐，咁你同嗰啲咩非洲國家、南美國家有乜分別啫？咁你即係排咩名競爭力啫？香港仲收檔咯，係咪先？所以我哋咁爭爭咁權咁解喺度即係叮叮噹噹都仲講係咪啊？點解咁爭許仕仁咁解？ 嗯， 喂，你搞到我哋即係香港引以為傲嘅 係 基石 係 都散咗，咁你快啲道歉啊，大佬！ 嗯， 快啲鞠躬落台係咪先？ 明白，呢個係悲哀嚟嘅。 係咯，所以公務員都不知發展如何啦，但係到將來都唔知點樣。 將來就要睇啦， 咪睇下點咯。咪我嗱，我成日講話見步行步，我又唔會話即係睇死咩林振英佢又點，揾唔到你嘅先。 係。 鋪鋪同你計，你做單衰嘢就一砌到你即係雲咁滯，咁嘅態度做咯，我覺得係 嚇。 譬如你而家呢單咁，你引入嗰啲即係唔係香港居民嘅人做你咩官職，咁係有問題嘅喎， 係有問題， 係人要鬧佢嘅喎，真係係 啊， 係嘛， 係啊。 大佬佢靚啲就俾佢做坐喺側邊嘅啦，係咪先？係嘛，又知人工又剩嘅，係咪？唔可以咁，即係你真係要經過一啲。考核啦，佢個資格符合你即係做公務員嘅咁先得㗎嘛。 唔係極必反啦，即係睇下位上嘅，即係一啲譬如話任命即係問責官員咧，就而家就越嚟越多啦，即係五司添啦，而家就同下邊嘅公務員一啲即係默默耕耘嘅公務員，可能個矛盾會越嚟越大，即係會唔會再有啲遲啲會唔會啲激烈嘅事件發生咧？唔出奇嘅， 唔出奇。 到時再睇下個變化會點啦。 好啊，今日多謝曬， 多謝曬紅哥，係真係相當呢啲咁嘅歷史事件真係好正， 唔係咁 唔容易去聽得翻嘅，基本上。咁啊，睇下今次差唔多啦， 係啦， 睇下 下個禮拜 有啲咩教訓啦。 好啦， 我再見， 拜拜。 这刻可否想 血在燃烧，此刻想你，这晚我又想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伤心的主角是我，此刻想起你，要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不知不觉岁月在燃烧，此刻想。又想你，这晚我又想你，闪闪的星光令我记起你，这晚我又想你，闪闪的星光令我记起你，这晚我又想你，闪闪的星光令我记起你，这晚我又想你。